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王，这个是单机王家健日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有三队啦，咁就另外三队包括埋主办国嘅俄罗斯，又唔讲住，咁啊讲咗另外两队先，咁就讲下啲热门先啦，唔好开始又讲冷门啦。乌拉圭常客嚟㗎啦，近排近年世界杯咪10年嗰下蘇七救12碼嗰球係最首球12碼紅牌嗰球係最令人大家有印象深刻㗎啦。咁啊加上如果你本地嚟講呢，咁就烏拉圭會唔會多人注意呢，咁啊因為科蘭呢半年踢過傑志，咁啊會唔會多少少人會留意呢隊波呢就唔知啦。咁啊但係如果喺世界盃舞台上面呢，除咗350年嗰威威之外呢，之後嘅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面呢，就我想都是近呢一届两届到呢先是有返啲出色的表现，因为有卡云尼啊、苏七呢啲球员喺度嘛。咁今届嚟讲会唔会有咩特别嘅变化呢咁样，咁如果你首先嚟讲你单计讲咗个教练先。个教练呢，嘩其实呢有得同路為比㗎，咁就因為本身呢位教練呢已經係06年就執教緊呢開始執教呢支球隊㗎啦，非常之耐嘅歷史，咁就亦都好成功咁啦，令到不論係喺個洲際國家美洲國家杯啦，或者係世界盃10年嘅世界盃啦等等啦，都係有好出色嘅成績嘅。咁啊點解06年到而家12年仲係帶緊呢，基本上真係翻版路位嚟㗎。咁啊就係正正因為呢佢喺大型比賽上面真係有個成績俾你睇呀。咁所以係一個好緊要一樣嘢。咁啊雖然如果你美洲杯嚟講，可能美洲國家杯就得一年攞過，但係之後呢個成績都唔曳嘅，絕對唔曳嘅，基本上可以保持到呢個班底。咁亦都可能有啲人話喂唔係喎，呢個班底差唔多水尾喎，係咪應該即係佢之前嗰一班有部分球員都差唔多要落㗎喎，要退落嚟㗎喎，咁有冇人接咗班呢？咁就今個註冊周又話俾你聽呢，其實就烏拉圭仲我同大家講，我仲喺度嘅，我未退嘅，我仲可以有個餘威喺度嘅。咁好快會同大家講係會有人都會接到下班嘅，有個別位置。咁啊所以今個外圍賽呢佢就輕易咁樣以第二名身份出線啦。咁啊雖然外圍賽就巴西一枝獨秀出咗線㗎啦，但係以佢哋長年累月嘅征戰嚟講呢，有呢個成績呢真係幾唔錯㗎啦，算係幾唔錯。咁基本上如果你大家熟悉嘅球員個班底呢都仲喺度嘅，以往見到啲麥斯、皮里拉呀、高顛呀、戈亞迪斯呀，咁同埋後防嚟講嗰個新秀啊，各位馬體會嘅叫做呢一兩季嘅新秀詹美利斯啊，同埋甚至乎龍門嘅梅斯利見到好多屆㗎啦，即係見到起碼都有兩屆㗎啦。咁呢啲咁嘅骨幹球員呢仲喺度嘅。咁基斯和洛迪古斯呢已經返去大拿路效力緊㗎啦，但係呢仲入選嘅，仲喺度嘅。前面當然唔使講啦，我諗都係黃金一代嘅三位緊要嘅成員啦。咁除咗卡雲尼、蘇亞雷、蘇七之外呢， 呢位球员呢大家可能会少睇啲，即係少留意啲，咁啊史杜尼，史杜安尼，咁啊曾经效力过米杜士堡，而家效力緊Genoa，呢位球员呢其实呢就长期会喺呢两个球员阴影之下就惨啲，咁啊呢位球员其实系本身个質素唔曳嘅，咁啊做第三前锋呢系绝对系冇问题㗎。咁啊所以前锋嚟讲呢就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㗎啦，咁啊亦都係應該係最後一次機會俾卡雲尼同埋蘇華雷斯就合體㗎啦，如果喺世界盃嘅時段嚟講，咁啊史杜安尼亦都係，咁之後有冇球員去到接到班呢就要睇過啦，咁啊其實如果有都係有球員有可以接到班嘅，但係佢所謂接班呢就未必係真係好後生好年青嗰啲，咁譬如啲迪亞高羅蘭啊，咁其實迪亞高羅蘭我覺得係一般般嘅啫，咁而阿保靴南迪斯呢，咁呢個其實係亦都係啦，長期活喺個陰影底下，咁亦都因為呢兩位球員呢點解唔入選呢，咁今次就因為佢傷啊，呢兩球員傷入唔到，如果唔係呢我就覺得呢兩位球員係一定都有份入選嘅，最後入選大名23人大名單就唔知啦，咁啊所以而嗰種骨幹嚟講呢係講呢炸啦，咁中場嚟講而家講呢就係講啲真係近嚟啊，近呢一兩季呢真係慢慢加入咗呢個烏拉圭嘅團隊入面嘅成員，咁就譬如話米斯奴就由費倫帶到國米，咁叫做喺中場一支叫做鬥後嘅好緊要嘅角色啦，咁點解我唔話佢定海神針呢，因為中喺防中入面，因為佢呢就真係唔算係好難截零一個球員嚟嘅，咁但係佢鬥後啊補位啊嗰啲呢絕對冇問題，咁啊呢我諗係中軸位嚟講呢喂域斯奴係好緊要啦，咁啊另外拍佢嘅就又或者係要會仲取代佢嘅都有機會就係班特古亞啦，班特古亞我諗當頭戲一定會用一用佢，可能用多個卡洛士山提士，咁卡洛士山提士嗰啲呢係幾有後上插入型嘅類型嚟嘅，咁係咪一定可以係幫到手，同埋本身呢位功勳教練嘅選擇呢就未必係，我諗呢位呢個球員都係後備為主，咁班特古亞呢個踢法其實同域斯奴唔會好大分別嘅咋，咁啊針季喺早季就出多咗佢嘅，咁喺早季嚟講個特點就唔係見到佢太多，咁啊亦都喺中場主要係幫波，咁可能有少少搏腳為主啦。你見到佢如果單獨喺度喺中場度策動攻勢咧，就少啲嘅，咁啊本身定位都係定佢喺個基本上同域斯奴都係一樣打嗰個位置。咁但係潛質呢就叫做有啲嘅，我諗今個世界盃呢睇下佢嘅真正嘅能力會係去到邊度啦，咁另外啦如果係個中攻擊線嚟講其實都有啲新人加入咗落去啦，咁譬如加斯頓拉美利斯啦，咁加斯頓拉美利斯呢我諗如果同卡洛士山提士一齊出呢個效果係好唔同，同本身嗰班呢好唔同啦，咁本身嗰班呢而家就用緊一個喺聖十字效力緊嘅迪亞蘭斯亞達啦，同埋呢投緊蒙迪雷嘅烏拉達斯維卡亞，咁呢兩位喺南美效力緊嘅球員呢就其實較為技術型同埋較為打邊路為主，一左一右嘅，咁如果你喺場上面表現呢其實係有㗎喎，其實係有啲本錢嚟走嘅，尤其是如果你擺係啦，如果呢你擺擺迪亞卡斯亞達擺一個真係佢著10號亦都係踢10號位嘅話呢，咁其實都會有少少嘢睇嘅，咁但係始終個真係個攻擊線呢，即係個對於攻擊線嘅貢獻呢，我諗都係遠遠不及頭先我所講嘅新加入嘅球員，即係如果效果嚟講呀，咁你見到佢呢位迪亞卡斯達其實有質素，同埋 烏拉達斯維加亞呢其實在左手邊呢亦都有一定的人轉了能力，但是你比我揀呢就未必揀佢㗎。咁啊另一位新加嘅球員啦，因為今屆嚟講呢中場嚟講呢烏拉剛才一開始講烏拉圭又有人接到班呢，就是因為中場嚟講有不少嘅新星呢就新嘅球員就彈起咗。咁啊除咗剛才講嗰兩位之外啦，效力緊拉科羅尼亞嘅維華迪啦，亦都係呢位球員咧，踢個位置亦都係同迪亞拉斯卡達係一樣嘅，咁就應該都係前鋒後一格嘅位置。咁但係暫時係咪好？暫時就未見到佢好多嘢睇，亦都我本身咧。因為真係本身冇乜點睇西甲，所以真係唔係太過留意到呢個球員嘅發展啦。咁今季喺拉科叫做有一定嘅上陣機會嘅，咁應該咧佢個前插嘅作用係有喺度嘅，咁所以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咁究竟佢會唔會真係有機會打正選？咁如果你邊路嚟講，除咗頭先講埋中間先，中路嚟講咧。除了韋華迪和迪亞拉卡斯達之外，我想另一個就很肯定亦都甚至會有正選機會打的加斯頓拉美利斯啦。本身加斯頓拉美利斯就英超效力咁樣輾轉去到森多利亞，咁佢今季喺森多利亞完全代替咗班奴費蘭迪斯的角色，咁就佢打個真係你話10號位又好 ,8 號位又好啦，咁其實係真真正正為到球隊呢係注入咗一啲嘅元素喺入面，亦都保持咗班奴費蘭迪斯可以中間孭起支球隊嘅意味。咁當然啦，佢呢就個睇法又同有少少班奴費蘭迪斯唔同嘅，咁班奴費蘭迪斯真係好打中間，好多波都係要經過佢嘅，咁但係加斯頓拉美利斯呢就善於同隊友做配合嘅一位球員嚟㗎，呢個球員佢嘅走動力都係多㗎，咁啊比如如果比班奴費蘭迪斯嚟講呢會更加之多，佢善於走動喺唔同嘅中場嘅位置度啦，會見到佢出現啦，咁所以嚟講呢如果有呢扎咁嘅球員呢，其實我諗呢係咪一定要用基斯頓洛迪古斯呢都係一個值得考慮嘅因素，咁基斯頓洛迪古斯我諗真係睇佢個經驗㗎啫。主要睇佢經驗嘅啫，咁但係未必需要長用佢囉，我覺得啊，咁因為有一紮新球員可以用，同埋呢條中場線呢，我係烏拉圭嚟講真係正正式式係換到班啊，接到班啊，咁真係值得可喜嘅一件事。咁如果你講埋另一個邊路呢，左手邊呢拉索特呢，其實本身呢位球員喺熱拿亞呢就都係打過左中場位置嘅，左翼位置嘅。但係如果你國家隊嚟講有時要兼顧埋個閘位呢，有時將佢劈落去閘位都得㗎。所以其實係絕對冇問題㗎，擺落去係喺閘位度，因為本身閘位呢就加斯頓斯華就踢開嘅。但係如果你活動範圍啊助攻能力嚟講呢，我覺得拉索特嚟講係絕對係用佢好啲囉，我覺得好少少囉。咁啊楞埋頭先啦，咁如果係中堅嚟講呢，中場或者閘位嚟講呢，基本上定得好㗎啦，定得好緊要。馬體會嘅一對拍檔高天同埋詹美利斯就肯定梗咗㗎啦。但係閘位嚟講呢，麥斯皮利埃我覺得仲係要靠佢。反而你啲卡沙利斯就真係唔好用啦，坦白講。我寧願呢你真係你用麥斯皮利埃好過。咁啊古亞迪斯嗰啲我諗就係只係充當中堅嘅後備啫，咁啊華里拉嗰啲應該都唔會十分點用啦。所以其實如果成條後防線嚟講，基本上呢年齡可能會大少少，咁啊睇下因為其實你如果你睇昨晚嘅錄音嗰陣時，現在錄音嗰時，昨晚嘅歐霸比賽呢，歐霸決賽呢，高顛搭住詹美利斯呢仍然都係 ok 嘅，仍然都係有個狀態喺度，但係呢就驚住高顛啊，咁就係咪真係可以90分鐘可以咁準確咁精準可以咁集中去做到呢？咁詹美利斯雖然有個潛質喺度，有質素喺度，咁但係有陣時嗰啲高空波呢係亦都要小心啲呀，呢兩位球員要小心啲嘅。但係我初步睇個後防線呢，雖然老咗少少， 但係問題唔會太大。如果佢係將，尤其是如果將力索特呢就擺去閘位呢，我覺得係會幫到球隊手嘅，幫到，因為佢本身力索特都係一個較為勤力型嘅球員啦。咁啊，所以要講返中場啦，除咗頭先有一紮嘅球員係要用，咁我個人覺得就加斯頓拉美利斯就唔會正選㗎。如果正選嚟講呢，基本上會係仙奴啦，有機會班達古啦，搭住呢前面會用邊個嚟去做有一個進攻嘅全員呢，就就有冇可能，有冇可能純粹估嘅啫，會不會可能真係迪亞卡斯達會係繼續會打返呢個進攻嘅主體呢，就有機會嘅我覺得啊。咁反而如果右手邊嚟講呢，就烏拉達斯卡維亞呢就都有個都如果喺左手邊嚟講呢，都未必係一定用佢頭先講用力索特啦。咁如右手邊嚟講呢，尼迪斯呢呢、這個小保加嘅球員呢亦都有機會會用佢㗎。咁呢位我諗係專打邊路㗎，咁好少見到佢切入嘅球員，睇下會幫到對波手啦。咁如果喺你個喺個防中位嚟講，我都鎖留咗個球員就係、是、托尼拉。咁應該呢情理上面就未必會出到佢嘅。應該啊，就算乎後備都可能會機會較為低啲，但係托尼拉今季喺森多利亞係見證住佢個進步。咁啊，托尼拉佢進步咧就不單止喺個防守嘅範圍上邊，咁啊，甚至乎喺個串連啦、進攻所嗰度咧，係見到佢就係完全融入咗森多利亞嗰個拉闊邊路啊，同埋好快速反擊嘅模式入邊嘅。咁啊，所以托尼拉，我覺得呢個係有前途嘅，喺尤其是一個國家隊嚟講咧，基本上之後係會好大機會又會擔正㗎。如果佢繼續 keep 住會進步，同埋 keep 住喺森多利亞打得好嘅話嚇，咁、所以嚟講中場嚟講，我覺得今屆嚟講烏拉圭要睇住㗎。咁所以 7.5 麻煩你喺烏拉圭嗰度咧，就真係即係話喺俄羅斯度咧，真係幫大家真係留意一下條中場線係咪真係我所講咁有個朝氣同埋咁有個前景喺度啦啊！咁由前鋒嚟講唔使講㗎啦。咁講漏咗一個就係麥斯高美斯。嗱，麥斯高美斯咧就其實效力緊切爾達嘅。呢位球員咧，可能大家見得少，可能師兄就會熟悉多少少啦。咁呢位球員咧，初步睇佢咧就幾有中鋒護嘅 feel 嘅。咁啊，亦都踢啲互波啊，咁啊都踢啲得住人啲身位，然之後做啲傳送俾隊友啊，頭槌亦都初步睇唔差㗎。咁呢位球員呢，我諗亦都係正正係可以接到班囉，咁接到卡雲尼班。雖然卡雲尼又唔係真係正宗嘅中鋒，但如果麥斯高美斯，我諗位置上面都係取代佢㗎啦，慢慢。咁喺尤其是啦，喺頭先我講咗力亞高羅倫同埋阿保開蘭迪斯呢兩位，其實都唔係類似呢個類型嘅球員呢。力亞高羅倫叫做羅蘭叫做係，但係個質素嚟講呢，我初步睇啦，初步估啦，麥斯高美斯會好過佢嘅，咁所以嚟講就係呢樣嘢啦。咁其餘如果有咩球員漏咧，譬如咩加斯頓皮魯啊，後面 PSV 啊，拉蒙斯啊，我都講咗啦，拉蒙斯亦都係你基本上講漏咗，係亦都係啦，師兄提過啦。佢咧西甲度效力，而家轉咗去薩斯索羅，佢咧個前景咧亦都係有喺度㗎。咁如果 keep 住喺意大利度睇係啦，咁最好啦，咁啊可以加強佢少少防守嘅能力，同埋吸收下佢個經驗咧。我諗拉蒙斯亦都係真真正正有機會接到班嘅一位中堅嘅人選，尤其是中堅啦。咁你冇可能長期靠高端都連時漸高噶啦。咁啊，拉蒙斯正正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嘅。咁啊，睇下佢之後嘅發展係點樣啦。咁啊，閘位嚟講，頭先都有埋亦都有個人員可以上去啦，就係、是、馬拉加嘅列加啦。馬拉加列加小睇我就唔知啦，但係呢如果喺左閘嚟講呢，基本上係必須要有嘅，因為左閘嚟講，始終加斯頓斯華都係唔係一個十分之良好出色嘅球員啦。咁所以烏拉圭，我諗最緊要，我諗亦都係變。簡單啲講咧，就係四名八穩之餘咧，佢中場咧係有個前景俾人睇到嘅，咁啊值得大家留意。咁啊，快快手講埋 埃及咧呢班波咧，咁就其實又頭先我講咗，真係28年一潤又入翻去，咁咧就要講個教練啦，古柏啊，咁啊古柏咧就大家以為好似消失咗喎，自從喺即係佢最出色嘅就係教維蘭西亞啦，然之後就國米啦，咁然之後就輾轉到西甲其他球隊，但係好似消失咗段時間，然之後咧輾轉而家咧翻到去啊教國家隊咯，咁啊正正式式教國家隊，咁啊叫做埃及咧，即係啲非洲球隊就好鍾意請啲過氣咗少少嘅教練，咁啊呢個叫做都有少少名牌嘅效應啦，咁請佢翻嚟就估唔到成功咧。就令到球隊可以出到線嘅，咁啊，埃及呢啲球隊，第一就要講佢哋個，哇，真係應該打破歷年嘅紀錄、年齡嘅紀錄嘅一個足球員，咁啊，艾哈達利呢位龍門咧，方齡45歲，但係都已經仲係入選緊，同埋做緊隊長嘅呢個球員咧，我諗乜勁老又好，乜都好咧，都會。俾佢踢㗎喇，都應該會俾佢踢㗎喇，咁表面上面就應該問題唔會十分之大，但係表面上啦，但係大賽上呢，即係喺一度世界盃呢，始終我覺得係有唔同嘅，即係要兩睇，尤其是本身球隊都試過，譬如選啲新仔，譬如艾華特啊、艾森拿域啊，咁其實係有嘅，係有個接班喺度嘅。咁譬如艾森拿位，其實我見到佢嘅水準亦都唔差嘅呢個龍門。咁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啊，埃及武龍接班係有嘅，只不過艾哈達利咧，本身因為真係想好完成呢個世界夢啊，咁就叫做。就真係好有堅持嘅恒心，就真係將話將自己呢就嘩壓住去，嘩我今屆出唔到，我下屆繼續效力，總有一屆可以出到線嘅，俾今次俾佢博到，咁亦都係要真係領隊選佢先得喎，亦都係俾到人嘅信心，佢真係佢嘅表現呢，第一佢嘅表現俾人信心啦，係真係 OK 啦，咁尤其是杜浩巴都盛讚咗佢啦，呢位球員係非常之一個好嘅對手啦，咁然之後咧，個水準要 keep 到咁樣咧，咁呢樣嘢我哋都要俾翻個 credit 呢位艾哈達拉嘅，咁如果唔係就又捱唔到呢個歲數仲入選到，雖然龍門咧，我諗去到40歲都仲有，但係45歲咧真係少啲，咁有興趣都想睇下佢身手如何嘅，咁啊成隊波其實咧簡單啲講咧。是一個防守體系為主，咁呢樣嘢就非常之同古柏接到軌啦，因為古柏呢大家都見識過佢喺華人西亞同國米呢都係打防守足球為主嘅，咁呢所以俾埃及佢揀呢就其實十分之適合，咁基本上成個體系就係後防線就要穩陣啦，中場呢就要靠一兩個人嚟做搶波，然之後就交俾前面，除了薩拉之外呢仲有高達啊、高馬啊，甚至乎華達啊呢啲咁嘅球員呢嚟到哨。呢個就係佢最基本嘅體系啦。係啦，呢個就係最基本佢做到嘅體系。咁但成唔成功呢咁樣。咁我先講後防啦。後防嚟講其實係基本上我覺得係幾成功㗎。如果你睇過佢哋嘅比賽呢，咁佢成條後防線呢，以夏加斯咁艾布薩特同埋伊巴謙非法呢個後防線組成嘅陣線呢，其實係踢得幾穩陣，雖然必須要講佢哋面對高空波呢是會有少少協場嘅，或者會有少少嘅問題，但係整體上面佢個防守嘅紀律呢係做得唔錯嘅，亦都好大部分時候呢因為中場呢都幫到手，後防嚟講頭先我講咗啦，除咗呢幾位應該都係基本上係穩膽嚟㗎啦，穩膽嚟㗎啦，如果你中堅嚟講，我諗本身可能會用埋我諗本身拉比亞 拉比亞今而家都冇，好似都冇入選到啊！如果睇 check 翻一 check 翻 check 個陣容，應該咧就冇入選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用嘅話咧，就基本上好單簡啦。咁就亦都好易估啦。咁個陣容就應該係加夏加斯搭住艾布沙特同埋伊巴謙法菲同埋加拜。呢四位球員咧就應該組成咗一條防線嘅。咁啊，馬哈迪又點咧？艾穆哈迪咧當然亦都係有權啦。咁呢位右閘嘅球員，咁但係會唔會用佢咧？就真係唔知啦。我諗呢咁啊，穩陣啲講咯。呢五位球員就應該組成條幾滾穩固嘅後防線。咁啊，中場嚟講咧，唔使講啦。中場嚟講，我諗如果你睇過佢哋比賽，真係咧。好睇艾蘭尼嘅呢個煤氣佬嘅發揮，艾蘭尼呢基本上成條中場線佢打曬嘅，俾波搶波遮線全部佢會包辦曬嘅，咁啊亦都係有亦都係真係做到嘢㗎喎，唔佢包辦曬，佢最位置上包辦曬啫，但佢實質上面個功效係十分之大。如果埃及成日個話冇咗薩拉唔得，我更加認為冇咗艾蘭尼係絕對係唔掂啊，係會打咗一大個折頭喺度㗎。所以艾蘭尼對於埃及呢隊波嚟講係好緊要，非常之緊要嘅一樣嘢。當然啦，咁啊佢嘅好幫手，譬如艾薩同埋哈馬特係有一定嘅程度嘅能力，但係拍住佢呢，我諗真係拍住佢呢個只係以搏腳為主，咁啊艾薩特同埋哈馬特係都會喺邊度上去嘅幫手嘅，但係基本上成個中場呢要佢靠佢打色呀，咁所以艾蘭尼真係唔好以阿仙奴嗰位艾蘭尼嚟到做標準啦。咁佢國家隊嚟講，佢個職責同埋個要做嘅嘢係多好多㗎，咁所以嚟講佢個表現呢係基本上都幾影響到埃及嘅表現啊！其他球員除咗艾薩特啊之外，亦都有機會上場嘅就係效力緊士督城嘅蘇比爾。呢個蘇比爾咧，其實就未必係正喺球隊嚟講，即係當然未必係正選啦。咁但係如果喺國家隊嚟講咧，佢有個出場機會喺度嘅，有嘅。咁啊，係咪真亦都係好出色咧？亦都唔係，但係喺幫波上面呢，我都覺得係有啲可以做到嘢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呢講埃及中場嚟講，除咗艾蘭之外，其他嗰啲呢基本上呢係幫波或者係做串連為主嘅。如果你睇呢啲球隊，咁其實係啱㗎，因為成隊波如果你打得防守反擊呢，基本上係要靠一兩個人喺中間嚟到俾波俾前邊，就唔需要經過咁多球員喺中場度運行嘅。咁所以呢個睇法係啱㗎，係幾適合埃及嗰度打防守反擊。問題就係啦，喺中場邊攞到波啦，做到運轉呢快就夠快，但係準唔準呢呢樣嘢就要睇下前邊啦。前邊除咗薩拉冇辦法一定要靠佢打曬之外，但係有冇人分擔到佢呢？譬如高達啊、高馬嗰啲分擔到佢呢？咁呢樣嘢就真係兩睇啦。譬如啦，咁啊打正箭頭嘅馬高拔啦，即係高達啦，咁啊嗰個高達係跟保拉加嘅球員呢，其實就喺前面俾到佢機會唔係太多囉。有陣時如果你薩拉呢，我諗佢都係想自己去，咁呢位球員充其量真係喺前面呢做一個掩護嘅角色，但係都緊要嘅，要冇可能俾薩拉真係完全一對四㗎嘛，咁有呢個掩護角色其實係緊要。咁啊反而高馬無生以呢兩位球員呢個機會或者佢用咗上場嘅時候呢就未必太多啦。咁所以如果你睇個埃及呢支球隊呢，其實就個 有冇得可以喺呢組突圍而出，或者有少少的咁多爆冷嘅機會呢，就好睇佢前場變個運轉嘅速度同埋比波個尺寸夠唔夠準。因為好多時去到就算喺中場邊俾到波，佢前邊亦都冇到入去呢，亦都一個問題。咁當然啦，要都係第二樣嘢，好睇艾蘭尼同埋薩拉嘅發揮啦，亦都係咁樣。呢啲打手勢嘅球都就係咁㗎啦，有陣時就真係要睇陣中某兩三位球員重心嘅球員嘅發揮。咁如果冇咗兩三位球員發揮呢，就唔係完全冇嘅。直到試過當呢兩位球員被調出嚟場嘅時候呢，成隊波嘅反擊嘅系統係仍然喺度，但係當然個威脅力或者個弱力程度就係冇咁大啦。呢樣嘢就要取捨嘅地方。咁所以嚟講，埃及係唔可以完全忽視佢㗎。咁佢個呢啲反擊力係一個殺傷力，同埋佢真係呢成個中後防嚟講係赤得幾有紀律性㗎。呢個係古柏本身帶到俾佢哋嘅嘢，咁所以埃及就差唔多係咁啦。最後要講下俄羅斯咧，唉，我就唔係咩專家啦，咁所以咧真係唔好講咁多啦，費事咧講咗啲嘢就錯嘅，咁啊費事誤導大家，咁啊有個靠哥喺度，我就唔夠膽講，但係做得呢個環節都要講少少嘅。咁啊，如果你嚟講俄羅斯，自從換咗卓斯戈夫執掌之後咧，咁又其實你話變化，簡單啲講，變化係咪好大咧？我又唔覺。咁啊，變化嚟講，主要我諗係踢三中堅啦，主要係變咗踢三中堅為主啦。不論係咩配搭啊，咁我諗嚟講，主要嚟講就兩個位置就梗咗嘅。譬如啦。古斯亞索夫啦，同埋加拿治啦，呢兩位魯賓哈山嘅球員咧就一定會喺度。咁啊，勝在默契係有啦，叫做有喺度啦。咁滿以為，咦，冇咗恩拿舒域治嗰啲兩老嗰啲三老喺度喎，唔好意思，因為最新嚟講就因為見到金巴洛夫受傷，咁所以亦都變咗換用咗其中一個位恩拿舒域治落去。啊！真係係唔記得大佬定細佬啦，呢位球員啊，呢位咁就中堅嚟講咧，真係求神拜佛都唔好用佢啦，大佬。咁啊，用邊個咧？有啲開始嘅，譬如古迪保夫啦，呢位莫斯巴達嘅球員啦。咁啊，略略。真係有少少記憶就記得佢差嗰陣時真係好差，但係好嗰陣時呢都叫做 OK 嘅呢位球員，古迪魯普夫。但係面對啲高空波亦都係見到佢有時會一籌莫展嘅一位球員啦。即係有時有啲高空波呢，佢唔會好埋身咁樣逼嘅，唔會話身好頂嘅，呢個就係一個問題。所以如果中堅嚟講呢，不論用佢，哇，甚至乎要用到紐斯泰達唔好㗎啩，紐斯泰達。真係失位多過食飯過呢位球員，雖然而家就去咗北人佛林巴治，但係唔代表佢可以維持到咩水準啦。我覺得由頭到尾，紐斯泰達呢位球員咧，打防中好過打中堅，真係坦白講嚇。咁防中叫做佢仲有少少嘅勤力程度，但中堅咧唔同噶，中堅一要靠佢講你個位置感，同埋個頂上功夫，同埋個單對單嘅防守咧都緊要嘅。咁所以因為冇人再執你手尾啊嘛，咁所以嚟講咧，紐斯泰達真係唔好用，我寧願用古迪保夫好過。咁至於另一個入籍球員拉奧殊咧，咁其實如果你喺邊路嚟講，喺個這個五個中場嘅體系咧，咁我諗斯姆安戈夫就肯定。佔咗席位㗎啦，呢、這個右中場。咁左翼位嚟講呢，嗱呢、這個就要睇啦。咁啊，究竟佢會用邊個嚟打呢個位呢？咁啊，會唔會用返金巴洛夫呢？咁啊，但係金巴洛夫好似就冇入選到㗎喎。金巴洛夫，如果我睇個陣，淨係睇個陣容，我碌一碌先。金巴洛夫呢，金保洛夫，係咪金保洛夫？唔係 ，sorry， 金啊，似乎又真係傷咗啦，跟住金巴洛夫就傷咗咁啊，所以嚟講會唔會用斯哥夫咧打佢個位咧？咁啊，右手邊嚟講 會唔會用埋三美道夫嚟到做呢？咁個右手邊我唔驚啊，因為斯姆洛哥夫本身呢個右翼位或者右閘嘅球員本身係有水準啦，個助攻能力係有喺度啊。咁啊，左手邊咧有一個問題啦，斯哥夫就肯定年事高噶啦。咁啊，會唔會費南迪斯會試一試佢呢個位咧？咁樣啊，唔係喎，費南迪斯本身都唔係打左手邊，係右手邊啊。Sorry， 講錯。咁啊，右手邊嚟講會唔會試下用費南迪斯就打好過辛姆洛夫好過森美道夫咧？是值得試下嘅，我覺得值得試下。咁拉奧樹呢喺左手邊嚟講，我都覺得呢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不如試下佢啦。拉奧樹其實喺尤其是喺科隆嗰段時間呢，其實係佢個邊路嘅出擊呢係做得真係幾唔錯㗎。咁難得啦，一位真係你從紐斯泰特比呢冇得比呀，呢個係好好多嘅一位球員。咁亦都係呢個亦都真真正喂好過啲你有紐斯泰特好無厘啦，間個叫做咩好祖父或者係真係上再上一輩嘅人員有啲血緣關係先選佢入去，但佢又唔識全全講俄文，但呢個又唔係啦。呢、這個呢拉奧樹呢佢本身真係喺俄羅斯出世嘅喎。咁所以其實名字你都睇到叫做係啦。咁所以係呀，所以呢位拉奧樹呢就我覺得喺左手邊係可以用㗎呢位球員。我就冇唔知道佢今季喺莫斯波大立模打成點真係唔知啦，咁真係要靠哥補充下啦，咁冇睇嘅，但係如果以往嘅印象嚟講呢位球員唔錯㗎，幫到手嘅，喺個速率上面係幫到手嘅。咁如果中場嚟講呢，其實就睇其實中場嚟講除咗我諗哥路雲啊、迪沙哥夫啊、伊路堅啊，甚至乎古沙哥夫、蘇比連啊，我諗係主要呢幾位球員嚟到揀啊。咁如果俾我揀呢，防守性較為高啲嘅就係有古沙哥夫囉，古沙哥夫喺度，但係佢今次呢睇下先有冇入選呢，最重要係今次古沙哥夫呢及先。係啦，正常都有入選嘅，係有入選到嘅，咁睇下啦，咁睇下個教練啊，要睇下卓斯哥夫點樣排啦。咁究竟用啲真係有少少用仍有的咁多創造力鬥後踢法嘅迪沙哥夫啊，定係真係攔截較為好啲嘅古沙哥夫啦。咁哥路雲就肯定佔一席嘅，咁今季啦喺莫斯章中都有軍，我諗佢個表現係值得嘅，同埋佢自己本身係真係有進步喺度，咁靠哥更加熟悉啦，我唔講啦。咁另外就究竟會用伊路堅定係蘇比連呢？咁伊路堅咁就其實佢呢伊路堅呢其實呢就真係呢會以往我對佢印象真係限於羅斯托夫嘅啫，羅斯托夫佢嘅印象呢都唔係十分之好防守型一個球員。咁但係如果今季去咗新尼特呢，似乎呢我就真係要靠哥再補充啦，我就覺得佢個表現未必係十分之預期咁理想。咁如果要用嘅話呢，會用蘇比連呢？蘇比連呢個球員喺中場個幫波程度亦都係點呢？不如真係呢兩個球員我還算俾交哥嚟到補充啦，真係唔夠膽講啊，費事講錯。咁但係另一個球員我絕對可以講啦，就係米蘭卓克。米蘭卓克兩兄弟都有入選嘅，咁但係以阿歷斯基米蘭卓克啦，當中佢個天分同埋個技術係會高好多。咁米蘭卓克就見證住佢啦，咁由以往打真正嘅十號位，喺中場邊真係玩啲好高張嘅傳送啊，同埋好玩弄下少少自己嘅腳法。咁去到可能近呢一年，咁就真真正正啦喺火車頭啦，尤其是今季我諗表現係十分之出色啦，帶領火車頭攞冠軍。咁佢而家呢就變相呢就多咗啲埋門嘅。咁亦都應該如果你真真正正用十號位呢，就唔單止用呢樣嘢，咁甚至乎係要上前去到多啲埋門呢先可以做到真正嘅十號。咁而家佢國家對佢定位呢，其實都係擺喺佢副鋒位或者係前鋒嘅後一格，即係斯姆洛夫嘅後一格。 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對佢發揮亦都係非常之好。咁我係期待啦，即係成隊俄羅斯最想見到啲咩球員呢，就係見到佢究竟踢出嚟係點樣啦。咁熱身賽唔係太多可以見到佢個發揮，但係喺個正賽嗰度呢，對住呢三支球隊，我覺得佢有發揮嘅空間㗎，同埋睇下佢究竟個進步嘅幅度係會點啦。我係本身幾鍾意呢啲古典少少踢法嘅十號嘅球員嘅，係啦。咁反而佢個細佬安東米蘭出呢就麻麻地啦，坦白講我麻麻地，我諗應該都唔會點出佢呀。咁上述就係、是、我諗成個中前場體系啦，即係唔計前鋒正箭頭嚟講呢，基本上都係用呢扎人嘅。咁呢扎人嘅速率呢，我諗當中嚟講最突出嘅都係我諗高路雲啦。咁其次如果技術上面嚟講就睇米蘭翠克啦，咁就如果真係要睇個穩固或者係成個比賽節奏控制啊分波嘅程度呢，我諗真係要睇迪沙哥夫啦。咁如果兩邊我係反而如果佢出啲斯哥夫同埋沙美道夫呢擺喺兩邊呢，我係擔心嘅。我反而會擔心呢點多啲嘅，對於俄羅斯嚟講啊。咁前面嚟講呢，其實都唔使點講啦。查洛夫未要成熟，未係咁掂，所以呢就算入選我諗唔會出佢。咁朱巴好差啦，真係自從連新尼特唔要佢之後，咁去到阿仙奴圖拉，咁就兵工廠圖拉都係曳呀，都係起唔到狀態，所以唔好指意佢入波。咁個入波重任落晒喺斯姆洛夫身上，咁但係斯姆洛夫究竟係唔係真係可以擔當到個大旗呢，好有疑問。咁其實呢成個問題就係俄羅斯雖然佢對波嘅機動性運行速度唔係太差啦，我只可以咁講，但係最大問題就係除咗兩個翼位之外，中堅係一個問題，加上前面呢真係好多時要靠死球先可以俾佢入到波。咁究竟米蘭翠可以幫到幾多手呢，我係一個疑問。斯姆洛夫嗰啲亦都唔係之純嘅好有多產嘅射手啊，所以係俄羅斯雖然係主辦國，但係地利同埋主場球迷嘅支持未必可以挽回到佢哋出線嘅機會。咁而家順便就正正講埋出線機會，咁俄羅斯作為東道主，首先呢就要對住揭幕戰對住沙地阿拉伯。其實呢沙地阿拉伯呢頭先講咗啦，個防守反擊體系係唔差㗎。咁尤其是點解我覺得呢組係死戰呢，係一個苦戰嘅階段呢，就是、因為沙地阿拉伯啊，咁就面對啲較為慢少少速度嘅球隊呢，係有一個着數喺度嘅。咁雖然頭先講咗喂埃及好反擊好快㗎喎、哦。咁但同埋喂烏拉圭啲前面嗰啲卡雲尼啊，甚至乎中間嗰啲邊路兩邊路嘅球員，我先講咗都唔弱㗎喎、哦。但係個速率嚟講呢，真係純比嗰啲英倫嘅球隊呢都係仲係低。其次如果俄羅斯呢而家呢單波嘅速率亦都唔係十分之高嘅話呢，對沙地阿拉伯嘅防守呢係有一定嘅似支持嘅作用嘅，我覺得。咁拉及雖然快，但係佢集中喺某幾位球員呢，基本上如果沙特呢係安分分嚟到坐住後面同你踢嘅話呢，係可以瓦解到個攻勢嘅。咁我諗如果呢幾隊波對壘嘅話，好似捉棋咁啫嘛，咁㗎咋。咁就係要捕住大家嘅錯誤，然之後先可以踢。咁同埋呢組嘅對碰好得意嘅。打防反嘅球隊係居多嘅。咁甚至乎你話烏拉圭係主攻嘅，係會主攻啲，一定係嘅。咁但係佢哋嚟講，如果對住基本上佢傳統嘅打法呢，都唔係十分之進取嘅。咁所以呢組嚟講呢，對啲對壘幾有趣，因為全部你打防全部都係打啲防守少少嘅足球。咁究竟邊個會做主攻呢？咁主攻嗰隊係咪會好著數呢？係咪好唔著數俾人打反擊呢？亦都要值得大家睇。咁所以第一場其實呢對於俄羅斯出線嚟講已經係好緊要。咁對住沙地阿拉伯啦，你唔好以為贏硬啊。我係非常之有覺得，要當我掟六感又好乜感又好呢，呢場波沙特係有 機會偷雞嘅，係有機會偷到雞嘅，嚇唔出奇㗎。咁啊，唔一定主辦國一定出到線嘅。咁啊，之後對住如果呢場波都俾人偷到雞咧，我諗之後對住烏拉圭同埋甚至乎埃及啊，會都係難打啦。佢嗰啲防守咁較為穩陣嘅一支球隊，所以俄羅斯叫做可以憑個地利可以拉翻成少少軍勢，但係係咪真係可以看好佢哋嘅表現呢？我就唔會啦。咁甚至乎我覺得呢三 round 嘅對碰呢會較為多和波機會產生添，唔出奇，真係唔出奇。咁啊，高少少嘅我諗可以數到去烏拉圭嘅，始終佢中頭頭先講咗中場呢係有個換代喺度，同埋會普遍嘅技術呢同埋個戰術嘅發揮呢係會高過其他三支球隊啲嘅。咁要睇下佢嘅對賽係點樣，佢嚟緊對賽呢就第一場對對住埃及，我諗呢場亦都係好緊要啦。如果擊敗咗呢支較為緊要嘅球隊呢，基本上呢係出線機會會大增嘅，但我唔會覺得埃及係好易對付，同埋會睇得較為辛苦㗎，即係呢幾支球隊對碰呢，除咗可能你個三支對住沙地阿拉伯會好少少，真係好少少咁多之外，佢哋而家三支對互相對碰呢係會踢得好緊嘅，係會打得好緊嘅場面啦。咁烏拉圭最大嘅優勢就係佢最尾嗰場先對主辦國，對住俄羅斯。咁所以到陣時我諗個出線形勢或者會有少少明朗啩。咁但甚至唔明朗都好，我諗烏拉圭對住俄羅斯呢個踢法呢，佢俄羅斯真係前中後都有佢個隱憂呢，我覺得真係唔值得睇好俄羅斯啦，同埋烏拉圭點解我有得睇好呢，就係咁解啦。我賽程上面有對真係對佢有個著數喺度㗎。咁反而埃及呢，埃及就第一場波真係有要睇睇一場波，佢同俄羅斯都係要睇睇第一場波嘅發揮。咁啊，叫做啦，佢埃及嚟講賽程係先苦後甜啦，咁俄羅斯嘅賽程呢，咁睇一睇呢亦都叫做叫做係最好㗎啦，牌面上面，但係俄羅斯本身嘅問題呢令到佢哋其實基本上對呢三隊波呢其實場場波你都當決賽咁就差唔多㗎啦。咁啊，所以呢場呢隊呢組究竟講咗咁耐邊隊波出線啊，你講咁耐咁多發覺咁多咁阿風你講唔到個結論呢，係啊，正常同大西想講好難抉擇難啲。咁啊，表面上除咗俄羅斯會個實力上面或者個整體發揮啦，我講整體啦，唔好講個球員實力啦，整體發揮可能會有少少蝕底之外呢，同埋沙地阿拉伯呢兩支球隊會蝕底啲之外呢，其餘嗰兩支球隊亦都好緊嘅。咁啊，我估個人嚟講呢會睇高烏拉圭少少啦，但係第二隊邊隊出呢難講啊。唔好睇沙地阿拉伯，佢我講佢後防有問題喎。咁啊，尤其是地中海嘅對決，地中海嘅打比，沙特阿拉伯對住埃及呢係可能會大家會有啲緊好緊湊嘅情況出現都未定，大家都係因為都係鄰近地區踢法，又唔係真係差太遠啦。咁所以嚟講值得係睇一睇呢場呢隊嘅呢組嘅小組賽嘅發展係點樣啦。咁埃及究竟可唔可以真係第二名最後出線呢，都要再睇一睇。所以而家我咁早時又同大家講呢，我只不過認為烏拉圭真係會有機會會出到線嘅啫，即係大機會出到線啫，其他嗰三隊呢真係要打過先知。係啦，咁除咗我本身覺得俄羅斯同埋沙特個弱點較為明顯少少之外呢，但係都唔可以忽視佢部分球員嘅質素係有機會會取到入球嘅。咁所以到時再睇一睇啦，或者係我到分析16強時候再補充一下啦。 嚟到呢度梗係要補一補非主辦國俄羅斯啦。俄羅斯其實就坦白講，咁就一定要有啲資訊上面嘅要同大家講返清楚少少嘅。咁啊，因為節目入面呢，咪如果話三中堅陣喎，咁會唔會有機會轉變呢？係嚟緊嘅為咗幼兒賽、熱身賽嗰陣時，咁啊 我諗車切戈夫就佢呢就要佢做嗰個轉變呢就機會唔算太大，始終我覺得佢如果咁固守呢樣嘢呢，咁就甚至乎要用到加納治同埋紐斯泰達呢，咁寧願擺佢哋都唔改返四後衛呢，其實就幾麻煩。同埋另一樣嘢，如果佢唔打四後衛呢，其實都幾嘥幾浪費咗拉奧殊呢個即係幾唔錯嘅集位球員。如果將佢打返四後衛呢，嗱真係要睇下佢個熱身賽點啦。咁打返四後衛試下拉奧殊呢，其實係對於俄羅斯嘅進攻或者防守嚟講仲有一線生機。因為而家你嘅後防亦都選埋恩拿舒域治其中一個入嚟呢，咁其實都幾麻煩嘅，要真係唔需要再多講。咁啊好過你而家踢個所謂嘅三中堅，或者其實係你轉一轉嚟講係五後防呢，其實對俄羅斯嘅進攻係大大的衰弱咗，同埋嘥咗二班呢班前面嘅球員嘅。咁啊前面嗰個人如果佢咁擺嘅話呢，就第一都幾影響咗究竟啦。如果係352嘅話呢，都幾影響咩人出嘅發揮啦。咁佢嘅發揮雖然而家都應該係打邊路為主嘅，原來查過。咁呢位球員如果打邊路嘅話，本身佢個嘅能力會有少少削弱啦，即係佢個真真正正可以做到嘅嘢其實係削弱咗啲，但係可能如果今年都係咁打嘅話呢，咁就冇辦法。反而如果褪咗食他哥夫上嚟呢，咁其實會好嘅，但係就要諗下啦。咁就迪沙夫褪咗上去，咁如果你打3-2嚟講，咁又喺哥路雲喺度，咁究竟邊個會係可以守到呢？咁因為而家好多個球隊都要諗下點守嘛，守住個勝果嘛，咪守住個好嘅勢頭嘛。咁會唔會甚至乎喺度會就出下古沙哥夫出嚟呢？真係唔知呀，真係好難講。但係如果你以呢個陣容嚟講呢，咁就如果頭先個前中場嗰三個加埋兩個翼位呢，嘩，沙舒哥夫或另外一邊斯姆恩諾夫，嘩，呢兩個翼位呢其實就都幾麻煩喎。所以如果唔轉陣嘅話呢，就其實俄羅斯都幾危險，仍然覺得幾危險嘅。雖然有迪沙高夫往上去真係改善咗個進攻模式好咗不少嘅，但係如果你唔轉陣嘅話呢，如果一轉陣呢，我就覺得真係成隊俄羅斯呢有機會推翻我嘅睇法。但係佢一日唔轉陣呢，一日就真係 sorry 啦，我唔會真係唔睇好佢哋有咩特別嘅作為。如果轉陣嘅話，我還可以覺得有一線生機，可以同甚至可以同烏拉雞搏一搏都未頂嘅。咁但係真係睇下教練點樣做啦。打4-3-3嚟講呢，我係覺得佢有空間可以出下啲一個中行中可以鬥下。咁如果打3-5-2嚟講呢，就幾麻煩嘅。係將成個俄羅斯呢就將佢嘅打入個萬劫不復嘅地步嗰度嘅。咁雖然啦，以往嚟講佢對住啲強隊，譬如舊賽對住啲佢哋啲法國啊，對住巴西啊等等嘅，參考作用未必好大。但係嚟緊，我諗嚟緊嘅友賽真係要大家，嚟緊5月份嗰啲友賽呢，6月頭嗰啲友賽呢，就我唔係主張個個都睇，但係呢要睇嘅話呢，我諗係某啲佢真係會唔會改變嘅睇法，或者係真係試新球員嗰啲球隊呢，就要睇下啦。 做台長同大家分享下，信任你哋嘅主持。 曾家豪話講下阿凡壞話啦。 阿凡壞話， 一見完婚之後即刻肥咗，我都 confirm， 但係佢頭好砌咗咯。因為而家佢真係咪甩色啊嘛？ 唔係，佢個頭係有啲似甩咗色嘅公仔面。但留意喎，係新鮮煮出嚟嘅公仔麵。 哦，我明啊，因為 有啲咧係淋，係啦，淋咗之後成劈嘢嗰啲就唔係佢， 因為佢嗰啲辣質咯。即不過個問題，因為佢會搽wax 啦， 咁所以你係會見到一柱樹起曬咁樣。 一條啊？佢唔係一條條頭髮咯，佢係一枝枝頭髮咯。即係大家想睇翻佢 jump 係嗰啲咧，你就咁。 但係個問題係，我真係覺得其實佢結婚嘅時候剪個頭係 OK 嘅，之後就唔知發生咩事啦。 喂，點解有人會 like 㗎？頂你個肺！ 黐 線嘅 fashion 嘅嘢，你哋識條春喎。 唔係，等下先，你哋未見過呢個甩色嘅公仔面，你哋唔好講嘢喎。 唔係，同埋以阿凡嗰種走動嘅幅率咧，那個公仔面咧，那個跳動咧就唔係好活躍。 係啦， 所以呢一個人，你明唔明個公仔面？如果佢跳躍嘅話，你又會覺得 公仔面嘅跳躍咪媽咪面咯。 咁佢個身形都似啊，係咪？ 唔係，媽咪面係阿迪 ，OK。 媽咪面應該係慈生。 好嘢，係喎。 信任你哋嘅主持。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Wagasin.com.hk， 一個唔知幾時有節目出到街嘅網台。